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right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多情的你害羞的女孩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纯纯的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让夏时的我告别的未来害羞的你害羞的女孩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纯纯的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呵护着我的未来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 致青春，我们曾经也有年少，但一晃如今，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孩子的爸爸，孩子的妈妈。这首歌《老男孩》送给大家，致青春。 偶尔也会停下脚步，眺望家的方向。一路走过那些时光改变了我模样曾经那不懂事的我无数次的迷茫尽管如此我仍看出你目光里的希望为了那遥远的梦想离开了你的身旁尽管泪已在你眼眶能放手让我去闯曾经那些说不出的话如今就用微笑表达吧究竟允许我谢谢你们啊我深爱的人尽管世界已如此繁华也换不回那往事年华

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今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进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给你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透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 谢谢。 不是因为那个时代多么好，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年轻。 怀旧可以让人有走下去的勇气，有时候怀旧想想从前，有时候找到希望看看未来。人啊，都是在懵懂中经历，在经历中成长的。 你一定是从三月走来的，带着关于春日阳光的温暖。 三月，那是一个美好的时节，有轻柔的风，盛开的花，一如你的笑颜在一幕幕的光影中浮现。 你一路走来，见过了早春的花和树，还有那些陌生的亲爱的路人，你为他们带去了三月的旖旎风光。 你也许已经忘记了那日穿越山河的人， 缓缓流动的乐章也为这个冬日增添了几分温暖， 让我能在某一刻想起你时热泪盈眶。 光影的年华， 流星的岁月， 时间无法带走的是你荧屏上 悦耳的声线，不老的容颜。 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歌坛的重要符号之一，他是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的歌唱家，经典之作《枉凝眉》《牧羊曲》更是红遍整个华人圈。她就是被誉为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的歌唱家郑绪岚。岁月无声，经典永恒，现在就让我们和歌唱家郑绪岚一起 追忆袅袅兰情，忆那些年的兰情岁月，一起欣赏由歌唱家郑绪岚带来的经典歌曲《枉凝眉·牧羊曲》。 非常非常感动，也谢谢您在这过去的这些年对我的爱护、支持和关注。那么下面呢，我再为您唱的这首歌，就是我为电影《少林寺》录制的那首插曲《牧羊曲》。如果在座的各位会唱、喜欢唱，欢迎您跟我一起演唱，好吗？ 束鲜花献给观众，我多年的支持者这位小伙子，希望得到您继续的支持。摸到你耳角，无暇有七千。 母爱开满乡间田野，旋律响起时，我们总会想到那个凄美的乡村故事，那篇哀伤的叙事诗，让我们曾经想起最浓郁的母爱。有请涂抹艺术团的老师和孩子们带来表演《鲁冰花》。 人们对现在的情感生活好像越来越挑剔了，很多情感的痛苦都未必是找到了不对的人，可能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他，才能引发埋在内心真正的创伤、恐惧和渴望。只有和他走过杂草荆棘，翻过了千山万水，才能最终明白彼此牵手的真正意义。有请中国民歌新生代领军人物刘一真带来《牵手》。 大家好， 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也许牵满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一起走。也许牵那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 家，谢谢。 爱一个人，就是要满心满意的和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的两个人的一世间化成永恒，不是瞬间，而是永恒。有请苑子莹、李继伦为我们带来《美丽的神话》。 晚上好。 镇上雪，冰封的爱恋，真心相拥才能溶解。风中上的火，不灭亦不休。 皆荒芜。 思念永相随。 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潮起潮落，始终不会真爱的相约。 几番苦痛的纠缠，多少黑夜挣扎，紧握双手，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悲欢岁月，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谁都没有一往不老不老的誓言，你的泪水化为蓝天飞舞的彩蝶。爱是一夏之风凉起，相随自在飞。悲欢岁月，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谁都没有一往古老古老的誓言，你的泪水化为漫天黑雾的彩蝶。爱是一夏之风凉起，相随自在飞。 你是我心中唯一美丽的神话。 远方是脚步的梦想， 梦想是黑夜里的光，光是指引你的方向。 我相信在音乐里我们可以找到心灵的远方， 我相信在远方我们可以听到心灵的歌声。 那歌声唱什么呢？ 我的故事，你的回忆。 那歌声还唱什么呢？ 我的青春，他的未来。 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跑了几家音像店，只是为了买到迷恋疯狂的歌手的卡带。 是的是的，我记得。你还记得吗？那时候学会一首你最爱的流行歌曲就激动不已，好像你变成了他一样神采奕奕。 是的是的，我记得。 时间啊，你匆匆流走，却给我们谱写精彩的旋律。 光阴啊，你转瞬即逝，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永恒的流行岁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歌曲《龙的传人》正式问世。198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这首《龙的传人》一经唱响，就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而《龙的传人》也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别称。有请内地嘻哈京剧跨界歌手、2014星光大道年度人气王王子哥，为我们带来这首经典歌曲《龙的传人》。 龙，它的名字叫中国。 visions, premonition, invasion, come put your fingers on me. Create all the emotions, be rid of my big emotion. Try to sum this past with love, stop this negativity, what is gonna be the positivity? We need to be humanity for all of us. Is that for a while? I see we're gonna be famous, gonna be famous. Nobody can dream of it. I'm a serious, that's what's a shiny. Who ain't in danger? She's in passion, find out why. It's a working man, don't you let your mind. It's a good time, she's a leisure kind. I'm a loner trying to大家，谢谢。 桂林山水甲天下，能够去桂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很多人的梦想。歌曲《我想去桂林》在1994年使得韩晓跻身国内当红歌手行列，歌曲朗朗上口，红遍大江南北。接下来有请著名歌手韩晓为我们再次唱响《我想去桂林》。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大家好， 在校园的时候曾经梦想去桂林，到那山水甲天下的阳朔仙境，你讲的水啊常在我心里流，去那美丽地方是我一生的期望。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刘三姐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七零七尽是老爷爷一生的心愿。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好不好好不好。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刘三姐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心灵奇迹是老爷爷一生的心愿。 一起唱好吗？ 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Ooh, I want to, I want to 桂林。 嗨，去过桂林吗？下次我组团我们一起桂林好吗？ 去过桂林吗？ 哎， 希望您伸出掌声一起来好吗？ 又是这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我想去北京呀，我想去北京。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北京呀，我想去北京。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Ooh, I want you, I want you, 桂林 Yeah, yeah, yeah。 也谢谢大家，一首来自94年的一首我的成名曲，也是一首怀念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不要像这首歌一样，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希望在座的朋友又有钱又有时间，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有一种喜欢，叫做暗恋，偷偷地关注着对方的一切，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却又不敢表达。1961年，歌曲《心恋》正式发行，他唱出了暗恋之人的悸动与娇羞，甚至一种傻傻的可爱。从此他成为了经典歌曲，被无数歌手演绎。有请韩熙为我们带来《心恋》。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月下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枝花，举下头偷看呀看一看他，却好像那里有了一幅画，吉他给他吉他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为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听他对他知道像我傻，我的眼睛只好回答，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不管他你说没有和他。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枝花，举个头都不要看一看他，却好像要有了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答，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不管他你说他有多好，怎奈他你身旁有个他，怎奈他你身旁有个他。 谢谢，谢谢大家，再见。 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可以说是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标志，后来这首歌曲也成为经典之作，被很多歌手演绎。今天我们将再次感受冬天里最热情的一把火， 有请音乐唱作人星光大道年度八强陈雅静为我们带来冬天里的一把火。 大家好，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好吗？ 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光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悄悄走到你的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告诉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温暖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让我听到你的掌声好吗？ 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光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悄悄走到你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温暖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Sexy music, ooh, sexy music. 流行的岁月里，经典的旋律都珍藏了宝贵的记忆，每一首经典的记忆都串联成了最美的音符，成为我们人生经历的烙印。下面让我们跟随王子乐队主唱王子的声音，走进流行岁月里的经典记忆。 OK， 所有的好朋友们晚上好，我很开心的大家哈，伴随我音乐，咱们要一起伴随进到那些经典怀旧的金曲，带给所有好朋友们。谢谢，特别感谢所有好朋友们。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哎呦呦。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再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给我自由，为我平平许多错， 再是一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只能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一口之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啊哈，我们相爱，去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起都带走。去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谢谢，感谢你们。虽然你的人是我，你这么舍我难过，在我只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说。虽然你的人是我，你这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一句没有感动过。不问你为何掉眼泪，不在乎你心底还有谁，既然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底你永远是那么美。Come on，既然爱了就无怨无悔，再多的苦我你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牵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向你我宝贝。想到好吗？我再也不愿轻易在深夜里犯罪，不愿别的男人侵蚀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丧失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来好吗，把桌子摇起来， 能不能让我，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 谢谢。 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 我们起来， 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可不可以你也会想寂寞。 谢谢你们，来双手举起来好吗，让我们再感动带给你们，干嘛，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作弊的追求，哦哦， 你什么？ 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生活。 所有。 太棒了，李强！ 你让我去自杀，现在和以后，难难难难过，你让我去自杀，给你我所有， 对面朋友。 你让我去自杀，现在和以后。所有，你让我一次爱更多，现在和以后。 来，左手尾巴，双手举起来，关上好吗？耶！谢谢，青春愉快，谢谢你们。 香港繁华街头，匆匆赶路时，远远就能听到雪糕车的音乐飘过来。 在台湾的夜市漫步，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够听到熟悉的旋律。 香港街道较窄，远不像大陆发达的大城市一样有密集的高架和宽阔的八车道公路。 台湾，即使你不热衷台剧，不了解台湾歌手，但是他清新的气质会让你被这一块东临太平洋的岛屿全然包裹。 或许每一个城市就如同不同的人，有着复杂的性格，时静时动，难以捉摸， 但是只要你听得到他的音乐，感知得到他的节奏，即使语言难以沟通，依然能够用心交流。 不管香港、台湾，曾经的港台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抹不去的永恒记忆。从粤语歌曲到流行金曲，满满都是音乐的烙印。 也正是因为港台情怀的存在，才让我们见证了曾经的光辉岁月。 千千阙歌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这首歌讲述的是离别在即，一切要讲的话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唯有凭歌记忆。虽然很多时候过去的时光我们无法用语言概括，但这首歌里一定有你心情的诠释。接下来有请内地女歌手胡爱莲带来千千阙歌。 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大家喜欢。会场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好吗？挥动你的双手，谢谢。我们的朋友，谢谢。在这儿呢，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我们 FM 99电台新春演唱会取得圆满成功。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 在每个爱死的有人难去死你令我的思念漫长后面后面在每个爱死的漂亮你忘你忘你让冷静改变最略长当某天雨滴很怕你走当风声乱你高深可否受控生这真要我呀 一起来好吗 来人就是天千片歌飘远远方我落山 一起来 来人就是天千万星两个根本的人都别把喜字烧给你一串波可使我更一生因你今晚共我唱 谢谢歌会唱吗后面的朋友一起来好吗挥动你的双手谢谢麻烦音响师声音大一点谢谢挥动你的双手谢谢 啊曾被把美黑子修美美一曲把火洗我更一生应该修来人总是天千片歌飘摇远方我泪洒来人总是天千万星两个根本的人都比把你的笑美丽一串不可使我更一生是天千片歌飘远远方我路上 听不到你们声音 来人总是天千万星难过根本的人都别把黑子烧给你都穿把火刺还我所想不知的那天再共你 老歌送你们希望我们回到那个年代那个时代把这首老歌不要忘记谢谢薛哥送你们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20年前张雨生因车祸逝世永远停留在了31岁的年纪但庆幸的是我们记得他对音乐执着的爱在乐坛他是实力派的音乐魔术师很多歌曲传唱至今成为不朽下面有请创作型歌手影视歌三栖艺人李济伦为我们带来我的未来不是梦在歌声里致敬张雨生 晚上好会唱的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啊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

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1989年，潘美辰凭借着歌曲《我想有个家》红遍大江南北。这首歌相信是许多人记忆中的经典佳作。那个略带倔强表情的女孩，用这样一首歌唱出了多少天涯游子的心声。本次演唱会，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首歌的原唱潘美辰，为大家带来经典曲目《我想有个家》以及《我曾用心爱着你》。 一个不需要管理的地方，在我以前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手机下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是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这人只能自己清清擦。 我可写不太受伤，我可以回想，可我只能不来不来寻找我的家。虽然我不曾有温暖一切，但是我依然渐渐地长大，直到心中充满爱，找回没关怀。不管那人生你就只能看自己，虽然你又在什么也不去做，你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永远到什么时候我再看不回首，伤痛的眼睛不用担心，让我有个一个家。 跟我一起上好不好，前面两句可以吗？全部朋友一起来哦。 我想可不许那些年从遇见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再来一次好吗？ 我想你可不许那么大的地方在我手机下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永远没有他，舍得只得自己轻轻藏，我可舍不得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的孤单的去找我的家。 和我一起把手抬起来好不好？来， 虽然我不曾有为了一切，但是我依然渐渐长大，只要心中充满爱就会被关怀，不管那一生你就只能爱自己，虽然你要想什么也不去做，为何看不见老子笑脸，我也都说没有爱再看不见谁，想要把你记不用把心给我， 谢谢你们，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见大家，你们好吗？你们的反应都是放在心里面，你们的热情我感受出来，但是太小声了，可以再热情一点吗？你们好吗？谢谢。是第一次看到我本人吗？每一个人都是小时候见过我，是不是啊？啊？这不是笑，这是问你们话。你们是不是小时候就见过我？有很多的人都说小时候见过我，但看起来明明就看起来年纪比我大，也说小时候见过我。还好这一位奶奶没有举手，不然我就吓一跳。你小时候见过我吗？那我的歌曲你们其实都会唱，对不对？ 接下来这首歌可不可以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然后如果你们真的在前两句唱得很大声，我就下台靠近你们，好不好？但是请你们就坐在原地，不要站起来，不然的话会太乱，就不太好了。就在原地，我会越来越走近，好不好？可以吗？知道唱什么歌吗？这个有点乱呢，等一下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来，音乐起，我曾用心爱着你，谢谢。想一想这个歌词怎么唱，我的麦克风可以再大声一点吗？谢谢。这个歌词怎么唱吗？要不要我提醒你们？我曾用心的来爱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心？请你们这一句唱大声一点，好不好？来哟、哦，1、2、3，来！ 我曾用心， 好像有啊。 为何不见你？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清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 记得在原地哦。 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彼此不会再有，我们别让这份情换成空。 会唱吗？一起来好不好？来哦。 你总是如此，我却是多么，时隔多年，你我各奔东西，我会永远把你们留在我的心里。 跟我挥手就好，不要握手，不然会太乱。你们在原地好不好？这样我才可以靠近你们，不然我就要走回去了。谢谢啊，来跟我挥挥手好不好？谢谢谢谢。我这可以走吗？可以走吗？可以走吗？不能，那我从那儿走。来，继续哦，来哦。 我曾用心， 还可以来吗？ 为何不见你？ 继续继续来。 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清醒之后。 OK， 继续来。 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 坐下。 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会再有，我们别让这份情换成空。 一起来好不好？旁边朋友，因为站起来我没办法过去了，不好意思。 你总是如此， 来大声一点来。 我却是多么， 继续来好吗？ 时隔多年，你我各奔东西，我会永远把你们留在我的心里。 我们唱啦啦啦好不好？来啊，一起来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时隔多年，你我各奔东西，我会永远把你们留在我的心里。 继续了好不好？一起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时刻都有你我的奋斗心，我会永远把你们留在我的心底。 下次见好吗？谢谢你们，我爱你们。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 有时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誓言就像那个缤纷的书签， 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带走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谢谢大家，会唱的一起唱好吗？ 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 孩子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 谢谢大家。 在是旧日熟悉的梦，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大家一起，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时间距离在年华里熠熠生辉， 佳作经典在回忆里流连忘返， 今天我们在经典的歌声中回到那些年的美好记忆， 今天我们在经典的歌声中回忆那些年的流金岁月。 感谢在曾经的昨天、此刻的今天和未来的明天有经典相伴， 感谢经典的音乐陪伴着今天的我们、明天的你们，还有未来的他们。 致敬经典 FM 九六九，用心相伴。 致敬经典 FM 九六九，用爱相随。 演唱会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抽奖环节随后展开。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忆那些年2017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到此结束。 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和观众朋友们。 Oh,

来时路，我找 朝暮暮盼望着有情侣，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为你活，为你死，幻灭的你。 生，荒野的人生，留在梦中，别轻易离开我。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